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这样动听的歌曲，您正在听到的是来自中国东方歌舞团全新创作的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这部清新力作明天将登陆保利剧院，它用国内舞台上难得一见的音乐剧场的表现形式，通过一个唯美动人的青春故事的渐次展开，串联起古今中外几十首的经典爱情歌曲，让观众感受到跨越时空、沟通心灵的难舍情怀。音乐剧场是什么？每首经典的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这个原创歌曲还有哪些亮点？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爱情。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剧中的音乐，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我们的爱情的音乐总监、知名音乐制作人洪斌。洪斌老师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您来做客。还有这个歌唱家袁代，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昨天晚上11:30，洪老师传给我的，一直在不停的修改，不停的这个录这个小样，特别的辛苦哈、啊，非常感谢。我知道你们这几天一直都是在排练，特别辛苦。其实到我们这城市文化范儿来做客的节目，好多各种各样类型，有什么话剧啊、舞台剧啊、音乐剧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刚才。我相信大家可能如果仔细听的话，能听到我刚才说了一个可能大家觉得比较相对生僻的名词，叫音乐剧场，而且说的是国内难得一见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哈。那么洪老师跟我们说说这个音乐剧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音乐剧场呢是一种就是比较新的一种表演形式，也是呢区别于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些其他的剧种哈。那么最接近的哈，我们可能大家最了解的就是音乐剧。音乐剧呢，它是由就是独立的故事，单独的这个表演形式，单独的它这样专门为这一个故事来创作的音乐和其他的舞蹈，还是就是这都是为这一个。但是音乐剧场呢，它包容的更。范围更广一些，那么它里面有音乐，有舞蹈，还有就是关键是就是在这个里面它不全是原创的，它有很多经典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形式里面呢，大家可以来到这个现场以后，可以听到很多大家熟悉的经典的歌曲和音乐。 是，其实从刚才那首歌里头，大家能够听出一些这个旋律来哈。 对对对， 特别的美。我因为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说实际上现在咱们国内呢，不单单是有这个音乐剧场，也相对应的还有舞蹈剧场，是吧？ 是的，是的， 也是就这样的一种集合的这个表现形式哈。 对对。 嗯，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爱情故事这部音乐剧场里头其实是穿插了各种经典和原创的乐曲。 对。 有这个有经典的歌曲，也有这个洪老师重新创作的哈。 对，他所有的原创部分都是我写的， 嗯 啊，那么也是为了符合这个故事它的发展， 嗯 啊，在这里面用一些歌曲把这个故事把它串起来， 嗯 啊，但是在这个中间展示的呢，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和音乐， 所以听起来可能会更有共鸣，嗯，大家哈。 对，而且呢，就是在表演形式上还有舞蹈，我们穿插了很多很漂亮的舞蹈。 哦，嗯，来，那我们先说一说吧，这部剧《我们的爱情故事》到底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呢？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这个故事呢是男女主人公啊，就是这个，一个呢是画家啊， 嗯， 一个是就是有这个舞台剧表演梦想的一个女孩。 嗯， 那么他们发生的一个就是，很多。这个很多 各种偶遇的故事， 偶遇，但是呢又擦肩而过，就是非常戏剧性啊，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稍微再详细一点，就是这个实际上是这个男生他为了就是办一个爱情主题的画展是吧？ 对对对对， 然后寻找这个爱情的灵感和各种元素。 对对对对， 啊，遇到了一个这样就是做音乐的一个女孩子。 对，但是两个人呢，就是又老是碰不到。 各种遇到偶遇和错过哈， 对对， 那里头有哪些经典的乐曲？我相信大家也很想知道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有很多大家熟悉的音乐剧选段， 嗯， 也有歌剧选段， 嗯， 还有就是大家最熟悉的电影插曲。 哦，这个一会儿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真的准备了很多首，我们编辑现在在下都还在下新的曲子呢。来，我们先请这个袁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嗯， 如果是了解您的朋友知道您是演唱过歌剧魅影等等这些片段哈， 嗯， 那么在这个我们的爱情故事这部剧里头您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同样是也是在这个音乐剧这个版块吧。 嗯， 这次我会唱这个巴黎圣母院音乐剧里面的这个卡西莫多敲钟人的这么一个选段。 哦， 也是最后的整个音乐剧最后的这一个选段。 嗯， 是非常的悲情的这么一种，因为当时他在唱这个选段的时候，已经艾斯梅拉拉已经死掉了。 嗯， 躺在这个舞台的中央。 嗯， 所以说这也是整个这个音乐剧里面最难唱的一首咏叹调吧，算是。 哦，是一首。那您其实扮演的是一位歌剧演员，还是 其实舞台剧演员吧，也是音乐剧，音乐剧，对， 哦， 对，他这就是巴黎圣母院是音乐剧版的， 对， 因为大家可能最熟的就是这个电影版的啊， 嗯， 那个是大概是五几年拍的吧， 嗯， 对， 嗯， 留在很多人的记忆深处哈， 嗯， 那么所以刚才大家就听了会很奇怪啊，说啊这怎么里头还有歌剧的，不是主角是一个画家跟一个那个歌唱歌的女孩的故事吗？就怎么能够会穿插了这么多，比如说刚才其实洪老师说到了有这个有音乐剧，有歌剧，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片段。 对，就是这个呢，就是这个剧它的这个创意点了。 嗯， 因为很难说把这些经典的东西穿插在里边，怎么就是怎么想也想象不到啊，怎么个穿法？但是我们编剧啊和导演呢就非常巧妙的把这些东西都揉到当中。 嗯， 那么大家呢既看到了这个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嗯， 同时也欣赏到了很多很好的经典作品。 嗯，有人说音乐是岁月的记忆，是情感的留声机，通过音乐您可以感受到时间和情感的力量。那我们的爱情故事里面是经典和原创相交织，又会给大家带来哪些全新的感受？这些经典乐曲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 用音乐触动爱情的流金岁月。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ing, I'm happy. 回忆起好莱坞歌舞片黄金时代的经典片段，影迷都会从那场倾盆大雨开始追溯。米高梅电影制作公司出品的经典影片《雨中曲》中，主演兼导演金凯利笑盈盈地在雨中自由歌唱的情景，这是歌舞元素首次运用于电影当中，当时的设备还不是很先进。为了让观众们更加清晰地看到雨丝落下，拍摄大雨场面时，工作人员在水枪中加了牛奶，混在水中一起浇下来。不过有意思的是，这种拍摄效果很好，却让金凯利的羊毛西服缩水了。 这部片子1952年3月在美国上映，2007年入选美国电影学院评选出的100部最伟大影片，位列第5。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清晨，阳光穿过绿叶的间隙，奇迹在花枝上渐渐苏醒，寻寻觅觅，一份爱情会不会突然幸运就降临？ 这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我的心却跳个不停，很紧张，大声对自己讲，别害怕，不要慌，只差一步我就能站在舞台的中央，走进我梦寐以求的快乐场，马上就能够实现我所有梦想。 有特别的好消息， 活在当下才是最正确的道理。每一个角色我用尽全力，让生命的意义。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这么美的歌曲我都舍不得拉下来了，真的，但实在是我们还要继续节目哈。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寻寻觅觅》，也是这个应该是这出剧里的一首歌哈。尤其是我觉得在早晨这种纷乱的人流和车流里头，听到这歌，心一下就会安静下来。 对对对，一种清新的感觉， 是特别美。那么。这个歌叫《寻寻觅觅》，这个是洪老师您原创的，是吧？ 对对对，这是我这次新加入的原创的其中之一。原来呢，在这个剧里面，我写了有十几首，这次又多加了三首，这是其中一首。 2018版又增加了三首。 对对对。 那么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其实这里面呢。这些歌曲十多首都是您原创的，即便是有一些经典的旋律，其实也是经过了一些改编，是吗？ 对，它是分两部分。我们经典的呢，是就是我们把经典的来改编，但是那些都不是，就是不是原创的。我们所有跟剧情有关系的，就是讲这个故事的都是原创的。 就是它这个词儿就是变成了推动剧情发展的。 对对对，我们用一个故事把它穿起来嘛，把这些穿起来。 那就等于说。经典的再加上原创的，所以是有几十首了，因为原创就十几首了，经典也有十几首。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洪老师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来跟我们说说吗？ 有意思的事儿很多啊，就是创作呢也是一个就是很快乐的一个过程啊。我觉得这个故事首先我觉得很有戏剧性，也是我比较想去创作的这样一个主题，因为爱情嘛，说到爱情，可能每个人都有很多对，有很多种感受啊，有很多种共鸣。 是 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是觉得，就是用这样不同的音乐来把这个爱情故事啊，它的曲折啊，各种情绪来把它表现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而且同样的一首这个原创的歌曲也会变化，比如说您刚才给我的，昨天夜里头给我的那首就是咱们的这个主题曲。实际上， 那个是其中一首叫《电影中的爱情》我们主题曲就叫我们的爱情故事。 主题曲就叫我们的爱情故事。 对，他你看刚才放的这首和之前那首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情绪。 不一样的感觉。 对，那首呢是发展到后面就是它比较有内涵，那么也是很多人对爱情的一种感悟在那里面有很深的一个感情。那么这首寻寻觅觅呢是他们两个人在第一次 遇见之前的一个两个人，就是这个女孩出现，这个画家在他在画画、 嗯、 结果看到公园里边有一个女孩出现、 嗯、 这个女孩没有见到他，所以两个人在这都在表现自己的这个情感。 嗯啊，我想说的是呢，就是同一首歌，刚才说电影中的爱情故事，因为我们之前拿到这个版本跟昨天夜里头您拿来的这个旋律又有一些区别，就同样的一首歌曲，您在不同的演出当中还在就是不断的精益求精的修改。 对， 对，因为明天要演了。这首歌也是昨天发的，这首也是新创作的、 哦、 啊，我也是想就是让它更丰富一点、 嗯、 所以加了一些这个音乐在中间。 嗯嗯，所以就是要把这最完美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对对对。 那也想问一下洪老师，在这么多原创音乐里头，您最喜欢哪一首吗？有没有最喜欢的？ 我最喜欢就是你前面放的那个第一首，就是电影中的爱情。 哦， 这是我 昨天修改的那么晚。 这是我比较，就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首。 是吗？ 对。 啊，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欣赏到了，一会儿我们还有机会再欣赏哈。接下来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大家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是剧中的另外一段这个原创的音乐，叫《夏秋》，我们先稍微听一段好吧。 好。 思念的时候，纸上就开出玫瑰花，画中的王子总是骑着白马，看画的人哭了又笑了，是不是童话里才有爱情呢？ 这首歌也特别的这个优美哈，黄老师。 对， 夏秋 啊， 这是在剧中是表现一个 什么样的？这是比较靠后的部分了 啊。 这个呢，这一段我们在表演的就是他们在各种场合， 嗯， 老是这个擦肩而过，啊，老是碰不到，所以这个观众看的也是很着急。 是， 但是呢，那个我们分别能看着他们两个人在台上不同的这个场景， 嗯， 但是他们是在同，比如说在同一个公共汽车上， 嗯， 或者在一个摩天轮上， 嗯， 或者是在这个电梯啊上下，但是这，我们能看得见他们两个人，但是他们两个人 彼此看不见， 互相看不见， 用了这种电影里头的这种 对对 表现手法，是吧？特别有意思。而且刚才洪老师还专门跟我说，因为我们现在放的还是就是你们录制的小样， 对，这个都是我们排练 排练用的录的这个 实际上现场的这个表现 比、 这个 啊、要 比这 丰富的多啊，因为我们有现场有大乐队， 嗯 啊，在我们大概 乐队是现场表演是吧？ 现场啊，全部都是现场演奏的 啊，所以这个他那个音乐就很鲜活， 嗯、 然后我们也会跟着这个男女主角，跟着他们的这个气口跟他们的节奏， 嗯 啊。 有一些合唱是吧？ 对，有合唱。刚才、这个、 现在这就是 啊、哦，那元代来跟我们稍微合一下。 你唱完了现在 啊 啊，唱完了， 啊、唱完了。 那不行，那我退不回去了。 下一段还有 是吗？ 对，女生唱完还有，而且我还有一段台词中间。 哦，所以这个网友贝贝乐就说了，他说我。哎呦，我对这部戏好感兴趣，想知道全程都是用唱歌替代台词吗？ 不是的，我们中间也有台词，但是台词呢没有那么多，因为有一些音乐剧呢它的台词非常多，像话剧似的，我们在这里面就是为了要把这个故事讲清楚，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台词 啊、 但是台词也是很精彩 啊、这是不是又快到合唱了、来元代 蝉儿唱着夏天，你知我知，爱情这难题让人遥遥相思，让人遥遥相思。 哇， 哦，好棒啊！这段大家现场听到的啊， 对对对， 我们要卡这个点也好不容易。 我们很多人一块唱这个就特别美啊，嗯、 是，我都能想象得到这个现场，哇、哦，就然后就跟这个女主角的这个就接上了哈。 对对、嗯，因为他们俩在台上是看不到对方的。 对，唱这段的时候。也是没有，也是看不见的、 嗯， 就是两个人就是像自言自语一样的， 嗯， 啊，他在想的那个男孩， 嗯， 但是这个男孩在想的女孩，但是没见到。 然后大家就一起合唱来帮他们烘托这个气氛，很有意思哈。 对，又来了。 他们都听过同一场雨的声音，他们都闻到过同一朵花的香气，他们都感觉同样的车声轰鸣，他们都看着同样城市的风景。 哇，好棒啊！一定要去现场听一听， 对， 看看 现场效果要比这个好很多。 是因为有大乐队的伴奏哈， 对对 对， 对， 对， 就跟我们这个单单的就还不如卡拉 OK 的，您还能看着点那个，这只能纯靠耳机这听着赶上这节奏， 对对对对， 太不容易了。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我们的爱情故事这出剧里头。也有很多的这个经典哈，所以大家也会担心，比如说洪老师，您说您创作了很多原创的歌曲来推动剧情的发展，但是很多经典的歌曲大家太耳熟能详了，一听有的时候会容易跳戏，您知道吧？ 对，这个 是会有这样的担忧吧？ 这也是我创作的最大的难点，因为经典的东西它实在是太强大了。 啊、是你一听到那个就想到那个电影的情节， 对 是吧？ 对，所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你想跟这些经典的在一块比较，那么别人一定是，一个是其他那些东西都有耳音，大家非常熟悉。 嗯、 另外呢，比如说像电影插曲那些，它都伴随着故事的、 嗯， 所以大家都是一遍一遍的这个重复的这样听， 嗯， 而且是带着感情的，所以。一个全新的像原创的这些全新的作品跟他在一块儿、 嗯、 所以这个压力很大。 怎么融合的 对 让大家没有违和感。 对， 你要让大家觉得哎这个符合这个剧情，另外呢、 嗯、 音乐又好听，所以这个很难。 哦、嗯、这个就是洪老师的功力了，您得去现场了是吧，洪老师说的特别专业我们也听不明白、嗯、但是肯定是做了一些很好的融合，让大家们就是能够 对对对 能够就是顺着也剧情的这个发展，一会儿是这个原创的歌曲来推动，一会儿也有一些经典来让大家哎呦这个 对 我听过这个 我了解这个。 我创作的部分呢也是它的这个就是形式是非常丰富的，很多的、 嗯、 有这种摇滚的，也有这个像刚才这种比较清新的、 嗯、 也有第一个放的那种啊比较含蓄内涵很深的， 嗯， 也有是那种爵士范儿的啊，就是很逗哈、啊、有点幽默诙谐的这样的。 嗯，哎，那比如说像这些经典的这个歌曲咱们是就是 现场是就用以前人家的录音呢，还是也是由演员重新在台上来演绎呢？ 我们都是重新演绎的， 现场演绎， 而且音乐的结构也都是重新改编的。 哦，所以刚才这个袁大爷说到其中的一些这个歌剧的经典唱段，其实您是在这个现场来重新演绎。 对对对对。 啊，也是用中文演唱还是用？ 原文法语。 哦，法语原文啊。 对。对 啊。 我们这里面有西班牙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就反正很多种啊，很多种外语，我们都是用原文来演唱。 哦，哎，您能给我们就是说一两句这个法语？法语这个发音也很怪哈。 对，法语发音是用这个鼻音的比较多 啊。 你比方说，比方说我唱这段叫 Danse mon Esmeralda 啊 ，Danse。就是英语的 dancer， 跳舞， 对，就是再跳起来吧，艾斯梅拉达，因为当时唱这段的时候，艾斯梅拉已经倒下了，已经死去了， 啊，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卡西莫多非常的悲痛，就是在电影最后也是这样，他跑到了这个地窖里面去， 啊， 跟这个尸体最后抱在一起，然后是这个， 那能给我们来两句吗？ 这个啊， 现在就没有伴奏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对，这个，因为 唱那个蒙，就是这个鼻音就显出来了。他蒙就英文的麦 啊， 你像麦就没有，蒙一下子就进鼻子了。 对，那我唱两句这个副歌吧，就是我刚才说这个 Danse mon Esmeralda。Danse mon Esmeralda。Sang de mon esmeralda dans un hôtel de la oui vous trois n'est pas 听得到他那个共鸣，隐藏的这个音， 对，用这个话筒唱出来非常不容易 啊！我们这话筒说话用的，唱歌用的， 而且这个音乐上来讲也是就是很悲情的啊，他的声音呐、音乐的走向啊，都是非常悲。 我们从这歌声当中能感受得到，哎呦，刚才看到元代的这种表情也是这种。就是按照这剧情的这个发展， 他在舞台上的表演也是非常的投入的。 啊， 对，我会扮成敲钟人的模样， 哦， 就是一个驼背， 对，那个形象 这么帅的扮成这样， 那个形象是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就是记忆非常深哈，他 是 一个人长得非常丑，但是呢很善良啊，这样一个反差很大的这样一个人， 对。 哎呀，我们今天真是在节目里过了好多的瘾啊！有这么多经典的这个歌曲，听着也特别的美。那么刚才也说到了这么多经典的歌曲，在我们的爱情故事这个音乐剧场里面没有违和感，肯定洪老师也做了一些这个改编，是吧？ 对对对。 让它融入这个剧情当中。 这个也是一个难点。那么这些经典的你要改编要改多少？如果要是说单纯的重复哈，单纯的这个 copy 这样的话呢，也是就是缺少新意。但是你要太新了，面目全非，这样观众也会觉得就是有点跳戏，像你刚才说的跳戏哈，会觉得找不到当初的这个感觉。那么也会影响到他们这种回忆啊。 所以说怎么来做这其中的平衡，其实是很 对对对，需要找到这样一个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曲《雨中群》。 Let the stormy clouds chase everyone from the place. Come on with the rain. 这个雨中情应该是我们从电影里下的哈，还有那个沙沙的那个感觉， 对 听出来啊， 比较老的。 哎，那在咱们这出这个音乐剧场里头，其实也是做了全新的改编，而且还是连唱带跳，是吧？ 对对对对，是，你说一下。 对，这个前面有一部分是我唱的。 但是在我唱之前，有我们团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中国的踢踏舞王子帕尔哈提， 哇， 他来一段这个即兴的一段这种踢踏表演。是全场静音，只是一束灯光给他，追光给他，只有他一个人在跳那种 啪啪啪啪啪那个脚步 声、啊、对对对对、然后音乐一起的时候，我会唱前面几句，然后把我们的这首歌的主唱袁东方请出来，然后他来完成后面的演唱部分。 对，我们是用一个女生来完成的。 对对对对。 在这个电影里面，它是比较这种轻快的，但是我们的这一版呢是比较比较快，然后比较就是有爆发点的啊， 还是根据你们这个剧情的需要 是吧？ 对，他也是边跳边唱的啊， 对对对，因为 您也跳吗？ 我们不跳，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女演员她是边跳边唱，所以很不容易，她的跳的幅度也挺大的。 哦，这种舞式哦，你跳的都喘，就是会喘气哈，要 对对 边要唱的话是很不容易的， 气息很难控制。 所以刚才洪老师也介绍，这部戏里头不单单是有这么多优美的歌曲，其实还是有很多舞蹈的表演形式，比如说刚才说到踢踏舞，就有踢踏舞王子。 对。 然后还有弗拉明戈啊，还有 Tango 是吧？ 对，弗拉明戈，我们的这个跳的这个主演呢，他叫王子丁，他是专门在西班牙去学习， 对对， 在那儿学的这个很长时间，而且他们跳的这个弗拉明戈这个鞋呀，都是在西班牙手工制作的，手工定制， 天哪， 每一个钉子都是手工敲上去的，所以这个 才那个啪啪啪那个声音 很精致， 对对对， 好，那么我们的爱情故事当中，这个梦境和电影的衔接，恰如其分地诠释了爱情的多面。刚才也介绍到了，这部剧中是不单有歌曲，还有舞蹈，也是融合了世界各地的风格，把歌舞还有剧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那么这部剧中还有哪些令人惊艳的部分呢？稍后我们跟大家继续聊。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呢也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炎炎夏日，清代的皇上爱去避暑山庄度夏。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行，究竟有哪些宝贝？避暑山庄与外庙又有哪些历史渊源？避暑山庄的造园艺术如何展现多民族融合的特点？城市文化范儿邀请该展览的策展人和大家一起聊聊避暑山庄里的清代文化密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关注我们的节目。 用音乐触动爱情的流金岁月，弗拉明戈是由音译的农夫和流浪组成的，这个词的来源有力证明流浪的吉普赛人是弗拉明戈的创造者。大约在15世纪中叶，随着一批吉普赛人流浪到安塔路西亚，弗拉门戈从此在西班牙流行起来。传统的弗拉门戈演出通常是在小酒馆里，吉他手伴着歌手的演唱弹奏，有时来上一段即兴旋律与歌曲呼应，而那些跳舞的人们则可以通过击掌、踏脚以及尖叫来加强节奏，调动气氛，场面热烈而富有戏剧性。最正宗的弗拉门戈舞就是经典的卡门，红色大裙摆热情奔放。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在这首热情的他们的这个斗牛舞的乐曲当中，继续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东方歌舞团我们的爱情故事的音乐总监、知名音乐人洪斌以及歌唱家袁岱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即将上演的这部我们的爱情故事，其中应该是即将再演的是吧，洪老师？ 对对对， 因为我知道去年 28号 明天开始演，去年就已经演过了哈。 去年我们演了一次， 是已经非常的受欢迎了。聊聊这部剧的有意思的情节以及剧中的这个音乐。那么刚才呢您也说到了我们的爱情故事这部音乐剧场里头有很多的音乐表现形式，其中就有弗拉明戈， 这个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个乐曲也是也弗拉明戈的乐曲是吧？ 这个是斗牛士， 斗牛士的哈， 斗牛士啊，斗牛士之歌。 那么这个弗拉明戈是在这里头安排在什么环节出场的呢？ 我们用有一组卡门的这个选段哈，一个是特别著名的哈巴尼拉， 嗯， 那么在这个 这个曲子是大家最熟的哈，现在这个 对，现在这个是斗牛士之歌， 是、 是这个卡门当中最有名的一首， 嗯， 也是非常有气势， 嗯， 在这儿呢听着这个版本，我觉得它有一点像轻音乐，在我们的演出当中，在歌剧当中，它也是非常戏剧性的， 哦， 那么弗拉明戈我们的这个。这个舞是加在这两个歌中间，就是这哈巴尼拉和这个斗牛士之歌， 嗯， 这个中间啊有一段非常精彩的， 有一段歌剧唱段是吧？ 这个就对，这个后面的这个斗牛士之歌是歌剧唱段， 哦， 那么弗拉明戈是在刚才前面我说那个哈巴尼拉，这也是一首歌，女中音的歌和后面一首男中音的，那么中间加了一段弗拉明戈舞蹈。 嗯，哎，我听说之所以会选择卡门，是因为说女主角跟卡门有些像是吗？ 像有， 其实就不是说像吧，可能都是这个能歌善舞类型嘛，都是能歌善舞这种类型的这个，其实主要还是这个为了展现这个吉普赛舞蹈 好胜，比较好胜， 对对对，比较要强， 对对对，性格上有点像， 对。 所以我们也真的很期待能看到这个又唱又跳的女主角哈，而且刚才洪老师也说这女主角还有男主角都唱得非常的棒， 对对对。 尤其我们刚才你在现场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元代的这个优美的歌声，真的好美啊！洪老师说用这样的话筒能唱出这效果太不容易了。网友小钻风说一直想知道弗拉明戈和踢踏舞是一回事吗？那看来不是一回事，刚才说踢踏舞是啊，雨中情那段是哈， 不是一回事。那这个虽然说弗拉明戈中间也有踢踏舞哈，他也是靠这个击掌啊、跺脚，还有这个就是他主要是这个唱嘛， 嗯， 但是他这些打节奏的这些东西，他不像这个纯的踢踏舞那么丰富， 嗯， 啊，他可能他就是中间有一些这个比较给劲儿的部分啊， 嗯， 但是他跺脚呢也是用的很多， 哦，所以要去现场来看一下他们这个到底是有什么不同。而且刚才洪老师也说了，说这个舞鞋都是西班牙定制的哈。 对对对对，我们舞群呢，啊，上面有十几个人， 嗯， 啊，都是他那个鞋每一双都是西班牙定制回来， 手工制作都是， 嗯，哇。那么刚才呢是说到了这个踢踏舞，那么也说到了其实这出剧头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舞蹈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部剧里另外一首《一步之遥》，阿根廷呢？ 哎呀，太美了。 这是阿根廷的 Tango 一步之遥是吧？ 对，这首乐曲呢在很多电影当中都用过， 嗯， 最大概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个闻香识女人啊， 是 西诺那 个，就刚才这个熟悉的旋律曲，大家有印象了， 对对对对对，这个版本是一个弦乐版哈， 啊， 这个小提琴演奏是这个非常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叫帕尔曼， 哦，洪老师在现场也会弹钢琴。 对，我们把这首改编的是一个钢琴和一个巴扬啊，我们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巴扬演奏家，吴琼。 巴扬是什么呀？ 巴扬就是手风琴啊，手风琴，但是他右手这边呢，他是像那个打字机一样的纽扣的那种的， 哦， 全 是 手风琴。 那很古老的，我小时候 那种，对对对对对， 我们合唱用过那个 啊，那个很难拉啊， 哦， 那么也是很浪漫。我钢琴和一个巴扬这样两个，那么还有其他的舞者，他们是跳 Tango 啊，跳这个阿根廷 Tango。 哦， 嗯， 这一段就是纯的这个舞蹈的享受。 对，舞蹈和 音乐 啊， 音乐 对, 对, 对, 对，就是在他也是很浪漫的。 嗯， 那么在舞台上呢，我跟巴扬这个女孩，我们是一组，那么还有有一个男生，还有一组女生啊，在一块儿。 对，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们会在乐池里面就突然找不到洪老师了，他不再指挥了，他会偷偷的跑到台上。 所以我就说这洪老师您太忙 了， 先是现在这夜以继日在做着曲子， 还得换服装，然后再跑到那会儿 上台演。 那会儿就不指挥了。 对对对对。 完了之后再下来。 对对对。 哎呦，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那么听完了这个曲子呢，我们再来说说刚才我们给大家出了这个第三道题，说到了这个歌剧魅影是以哪个歌剧院为背景，一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但是说到这个歌剧魅影，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歌剧，所以我们的老朋友心宽体盘也在微信平台上问说，想问一下有这个歌剧魅影的主旋律的这个演唱吗？ 一看这个听众啊，就是非常内行啊，一想到一说的音乐剧就想到歌剧魅影。的确，这个歌剧魅影呢是音乐剧当中最经典最有代表性的一部。那么在这个中间呢，这个主题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元代，你唱两句，这个你演过这个。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is here inside your mind。 哇，张嘴就能给我们唱出几句哈。哎呦，跟音乐家在一起真是好幸福。因为我们经常有说，哎，那个歌什么什么，你看一说你就能唱出来。 对对对对对， 哎呀， 这个剧也是非常这个戏剧性的啊。这个大家如果要是看过的话，那一定是永远也忘不掉啊。这个剧印象太深了。那么在我们这个演出当中呢，我们是把这个主题歌和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这个歌曲叫Music of the Night, 对这个是由郭荣来演唱的。那么把这两首歌把它拼在一块儿，那么这样呢，大家在这一首歌的时长里边可以听到两首。另外呢，他还加入了他自己的这个小提琴演奏啊，这个也是全新的一个改编。 二位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我们的爱情故事，从原创到经典，从歌曲到舞蹈，非常丰富的内容。这么丰富的内容，其实这些表现形式都是为了诠释爱情而存在的主题，我们 的 爱情。其实刚才洪老师一开始就说了，每一个人对爱情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也想问一下这个洪老师和元代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对于爱情是怎么理解的呢？ 元旦先生， 我记得我第一幕一开始好像我就有一句台词，但那句台词就是导演安排说，元旦你要说的非常的不屑，怎么说呢这句台词，爱情它是什么？后来又改成爱情还有样子， 充满了疑惑和不屑哈。 对对对对， 这很有意思。从开始的这种疑惑，到后头随着这个剧情的深入，来这个寻觅爱情哈。 对对对对， 探讨 爱情的确是，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么也是一直陪伴他，一直到最后哈，都是这样有这样一个很浓的这样的一个情感。也很特殊。 所以说这个袁老师您和您的同事们创作了这么十几首原创和改编了十多首经典来表现这个爱情哈，还有这个元代你和你的同事们在舞台上的表演。 对对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也是这个一首原创歌曲。冬。 我曾错过的那个他。 我多想再为你画一幅画。 冬天飞舞的雪花， 画着你被雨淋湿的长发。 雪人流泪会融化，孤单成落叶，春天到达。 街灯下的他，也在等待爱情吗？那个被雨淋湿的夏， 你让我给你幸福好吗？月亮微笑不说话，为你 笑，画一片色彩斑斓，因为你让我相信我们的爱情故事很浪漫。牵你的手，看满天烟火绚烂，我愿意给你陪伴，我们的爱情故事很简单。 不知道大家刚才听出来没有，中间有一段就是元代和着唱的哈， 对对对， 而且我能感受到二位的这个默契啊，这个 对，因为 洪老师一个眼神，这元代就接着就 这曲、这个、爆料一下 啊、嗯， 这个我写的这些歌基本上都是元代他来他试唱的、 嗯， 然后他交给这个男主角、 哦、 啊，就他交一句一句交给他啊，因为男主角呢是一个舞蹈演员。大家刚才可能听了这么多歌哈、 嗯、 都不知道这个猜不出来这个是一个由一个舞蹈演员唱 的 对对对对对、 哦、 啊唱的。 然后女主角是一个 她是一个 歌唱的 她是一个专业的这个音乐剧歌唱演员、 哦、 非常棒啊。 哎呀刚才我们其中我刚才数了一下我们今天应该是放了有七首歌 嗯 一直到冬这首歌现在是七首歌、 哦、 但是实际上咱们这个我们的爱情故事这部剧里头是有40多首歌是吧？ 对对对，我们连原创大概有十几首吧， 啊， 然后其他的都是这个经典的，嗯， 有好多经典的歌曲， 有很多。 洪老师稍微给我们举几个例子，除了我们刚才说到，比如说《歌剧魅影》 啊 这些， 《歌剧魅影》、《 雨中情》， 对， 嗯，还有什么？ 像比如说像这个。歌剧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当中的这个大教堂，这个也是大 教堂时代， 大教堂时代，这个也是大家很熟的。 哦、 像电影当中的话，就有一部电影就叫《爱情故事》啊，那个主题歌也叫《爱情故事》 哦、 啊，像《保镖》啊，电影《保镖》 哦， 还有还有像这个《牵手》啊， 嗯、 这个电影啊， 搭错车， 搭错 哦，有台湾的那个是吧？嗯、 对对。 保镖的这个主题曲我们也 嗯对对 是吧 嗯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ll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The way And I will 哎呀这些歌真的是太美了 对对对 真想把它们全都放一遍、嗯、秦瑟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还没看过听着就觉得值得一看 对对对 所以说到这里呢、啊、我们这时间也差不多了相信大家也都对于这部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有了了解也很大的这个期待二位老师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的爱情故事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吧好吗、 我们是从6月28号28、29、30然后7月1号、演连演四场 周四周五周六周日连演四场 对对对 保利剧院 保利剧院 保利剧院哈啊，那么这个看表演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提示大家一下。 啊，我们的这个，我们有一句这个口号词哈、啊，叫“带着你的爱情故事来看我们的爱情故事” 对对对。 啊，就是每个人看完之后，心中会有自己的这个不同的共鸣哈、啊。 对对对。 泛起很多波澜。 啊、对对对，也许某一首歌啊，就引起 啊某一个观众的共鸣。啊、 嗯。真的是今天早上听了这么多我的心情都跟着这些歌跌宕起伏翻腾着 对对对 相信大家也是很有同感的 用音乐触动爱情的流金岁月歌剧魅影是音乐大师韦伯的代表作之一以精彩的音乐浪漫的剧情完美的舞蹈成为音乐剧中永恒的佳作它改编自法国作家勒鲁的同名哥特式爱情小说它是根据巴黎歌剧院内发生的事件而创作的其中大量采用古典音乐如维尔蒂奥芬巴赫的歌剧旋律 舞台中灯光、布景及服饰也是极尽豪华，舞台上还设计了巴黎歌剧院的高大楼梯、梦幻般的地下湖等。男女主角麦克·克劳福德和莎拉·布莱特曼的合作更是成为冠绝一时的经典。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 B， 巴黎歌剧院，您答对了吗？ 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中大量的经典爱情歌曲承载着应该说是不止一代人的回忆，而经典的歌剧唱段和精彩纯熟的外国舞蹈更是呈现出最东方的艺术精髓。原创的歌曲会把观众带回最本真的爱情主题上来，相信这部剧会让您对爱情这两个字有不同的理解方式。想去感受经典，欣赏原创，那么就请您走进剧场吧。也非常感谢洪老师和元代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现场感受到了这么优美的这些音乐，还有元代这个现场的演唱，其实让我们更加期待你们明天开始的这四场表演了。 好，谢谢谢谢，也谢谢听众啊，就欢迎大家都来看啊， 一定要来、哦、 必须来，谢谢你们，你们也辛苦，多保重啊，这两天这么热。 好，谢谢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还是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炎炎夏日，清代的皇上爱去避暑山庄度夏，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行，究竟有哪些宝贝？避暑山庄与外庙又有哪些历史渊源？避暑山庄的造园艺术如何展现多民族融合的特点？城市文化范儿邀请该展览的策展人和大家一起聊聊避暑山庄里的清代文化密码。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随着第三轮比赛的进行，各小组出现晋级的形势也是尘埃落定。那么来看一下今天 F 组和 E 组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看点。在晚上的十点， F 组的两场比赛同时开始，墨西哥要迎战瑞典队，这是一次典型的拉丁美洲风格足球和典型的北欧风格足球的碰撞。小快灵的墨西哥和高大强硬的瑞典，谁能笑到最后，实在是难以预测。另一场是卫冕冠军德国和亚洲球队韩国的较量。现在韩国是两场皆负积零分，但是他们仍有一丝机会出现，就是瑞典输给墨西哥的同时，他们要大比分战胜德国。两队实力的差距让这看起来实在是难于登天。在凌晨两点进行的两场比赛更是悬念迭起，小组目前排名是巴西四分、瑞士四分、塞尔维亚三分、哥斯达黎加零分。两场比赛是巴西对垒塞尔维亚，瑞士对阵哥斯达黎加，前三名差距太小，最后谁能出现真是说不准，球员们必须拼尽全力，相信晚上这几场比赛都是异常精彩。比赛进行到今天，暂时还没有一支亚洲球队小组出现，今天的韩国队和明天的日本队应该是最后的希望了。说到亚洲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1966年的世界杯正赛名单中有一个很醒目的名字，朝鲜。朝鲜进入正赛其实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当年唯一一支进入正赛的亚洲球队。结果没想到还踢得挺好，力压意大利和智利小组赛出线。当时朝鲜的驻地在英国的米德尔斯堡，当地球迷也是立刻被朝鲜队圈粉，满大街的追着要签名。进了淘汰赛之后，朝鲜遇到了葡萄牙队，要前往英国的利物浦参赛。到了那里，朝鲜下榻了当地的酒店，可万万没想到势不可挡的亚洲之光就折在了这个酒店上。这个酒店本来是一个庄园，还不错，但是主人后来把庄园捐给了教会，所以这里面就是挂满了十字架、耶稣受难图什么的。朝鲜球员是没见过这种架势啊，大家都被这装修吓得不行。这队内中场朴斗义后来回忆说，因为害怕，很多人包括他自己都跑到队友房间里结伴挨了一宿。那第二天对阵葡萄牙的比赛都没睡好啊，状态不好的朝鲜队被葡萄牙逆转，3-5落败出局。朝鲜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就这样结束了。临行前，路边是千千万万来送别的米德尔斯堡球迷。其实很多时刻奋力拼搏的亚洲球队就已经征服了国际球迷们。好了，今天的昂首远眺世界杯就先到这儿了，我是子昂，明天我们再见。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